Station Music Radio。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别害羞。 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那么眼熟？爱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头，努力当个分身干什么？做事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着的路线走。 于蔡依林的招牌动作，来打开今天的早安的全新的方式。各位早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03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招牌动作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每天早晨。是这样的招牌动作吗？ 你让我想到了微信表情的招牌动作，你知道就是嘿哈 啊，对，就是那个哎， 捂脸哭， 对，就是那个感觉。但其实我想到的招牌动作是什么？就是大家手速够不够快，对不对？ 手速够不够快？来验一验哈，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好的， 第一名是 Shirley 洋洋，第二名是微信，第三名叶子，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黄鸭。第四名是修米，第五名是郑旭。哎呦，今天签到前十名的名字都萌萌哒。 对，来看看第六位是这男人好坏，第七名是蒲公英在飞，第八名是培培。第九名是刘思勉，第十名是崔楠。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啊，你们的招牌动作估计都是手速特别快啊。 我看到大家现在起的名字就是都是故意的，什么你昨天咱们有互动，一位听友叫我不是好人， 对， 这男人好坏我回去要把名字改一下，他真的长得好丑 他们俩应该是这种 一起的吧，估计是一对儿的一起来的，对不对哈？ 签到前十我已经公布完了，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签到当中，而且因为我们系统的一些关系呢，可能您排名有一点稍稍的出入，不过没有关系，今天还是欢迎大家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互动。同样今天有大礼送给各位，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跟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1度，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呢本市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能见度和天空气质量都还是不错的，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不过呢空气比较干燥，请各位还是要勤补水来润润嗓子，同时呢要注意一下皮肤的保护和护湿啊。 对，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多穿一些，然后注意护肤保湿。今天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数值，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但是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7度，算是最近一个比较稍微高一点的最高温度了。 对，所以呢，大家应该来说中午会感觉到不是那么特别的寒冷哈。这个最近的天气还是越来越好了，往春节走，好像这个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今天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日子，那就是期末考试终于完了。 啊，你参加期末考试了，郭鹏。 对，这你看挺不好意思的，最近还参加一下期末考试啊，被你发现了哈。 真的吗？因为是前两天的时候，突然有我单纯呢、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不止一位提醒我们说，什么时候互动一下放寒假呀，我们已经要放寒假了，或者说我们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门考试了，还有很多的妈妈每天早上开车送自己的小朋友去上学，说今天儿子考最后一门课，哎，祝福他可以希望一切顺利，我们才意识到说，哦，好像同学们要放寒假了。 对， 你知道受益的两拨人，一帮学生，一波是老师 啊。 对，但是可能跟这两个职业已经脱离很远很远的我们， 对，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期末考试终于完了，想想以前，这简直就是一年当中过年的开始啊。 是，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的是，期末考试终于完了，你打算怎么过寒假呢？ 对，期末考试完了以后，你该怎么过寒假？好好去规划一下这个寒假的这个生活，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呢。那今天呢，你会有机会来获得的是来自于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当中的门票的兑换券。昨天就有两位朋友来已经获得了。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呢，除了这个互动的方式以外呢，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让这个一部分有非常幸运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的百变秀的环节当中啊。 对，2018全新启航的早安音乐秀，我们有早安百变秀的环节设置，今天依然会打电话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哎，游戏的环节呢，我们先保密。但是呢，获奖的朋友可能会获得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节年度盛典的门票。这次年度音乐盛典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次典礼歌手云集，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让大家很熟悉的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哎，这些都将出现在这一次的音乐盛典当中。 对， 当然也有一些通过歌手舞台走出来被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像尚雯婕啊、迪玛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朋友们争取了跟这些大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今天有4张门票兑换券送给大家。那有朋友就会问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也不是老师，我没有寒假呀，我跟郭鹏也是啊。所以说这次的互动话题呢，期末考试终于完了，你打算怎么过寒假？不再有假期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忆回忆上学的时候你的寒假是怎么度过的。 这个话特别对，就是你现在没假期了，当然啊，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没有假期了，但是你当年是曾经有假期的，你有假期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也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是，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者发送你的答案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方便我们把票送给你。 对，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迪玛希，你可能记得在0点时刻那个还在奋斗彻夜未眠的自己，又或者是那个刚刚卸下重担得以喘息的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0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联合 QQ 音乐推出了0点特别行动，在这里呢很多人都会讲述他的0点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要听到的是迪玛希的0点故事。 大家好，我是吉莫西。我想对大家说，和我一起坚持梦想，初心不忘，一路向前。 迪玛希呢，真的是中文进步太大了。就是你当时在听到他的这个唱歌的时候，真的没想到他的中文会进步的如此神速哈。 对，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因为说的比较少哈，前两天亮颖还有张碧晨其实都跟我们讲了很多自己 就讲了一大段故事哈。 讲到就是说，哎，迪玛希为什么说这么啊？他是个外国人。 对，但是他的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巅峰会上的这首单曲《困在爱里面》。 就别奢求解脱。别在乎舍弃资格，太阳中消散不见动物，顽固的不肯回顾，枯萎的爱无法挽救，只能沉默接受，脆弱的梦这样多久，裂开人的伤口，光阴把挂坠都带走，让我独自承受，困在回忆不肯放手，那最终 迪玛希困在爱里面，从歌手一直走到现在呢，听到迪玛希的声音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呢，在歌手巅峰会上呢，迪玛希是以刚才这首歌曲来告别歌手舞台的哈，迎来了他更加巨大的舞台。而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全新的中文版本，也让人想起了在歌手舞台当中那个非常惊艳众人的迪玛希。 嗯，确实就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中文越来越好了。这首歌你完全听不出来像是一个外国人唱的， 完全听不出来，就是觉得可能有点美声范儿吧，就是所以有些字音发的可能和平常普通话说的时候稍有点区别哈。 对，他以前也是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大剧院当中给大家表演的，所以其实也是带一点歌剧范儿的。现在你演唱流行歌曲，当然有得天独厚的嗓音优势，但是自己也非常的努力。 对， 你能听出来，不管刚刚是全中文跟大家讲述自己的零点故事，还有演唱这首《困在爱里面》，优质偶像哈，值得点赞。 是的啊、这个7:1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打算怎么过寒假啊、当然呢，如果你现在是不再有假期的，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人的话，你可以回忆一下你上学是怎么过的啊。我们很多朋友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看看、对大家的回忆。阿七说，哎，我第一次给早安音乐秀评论，以后可以多多玩一玩哈。毕业7年了，以前每到寒假基本上都会去外婆家还有大姑家去待几天，虽然很近，但是就像出远门度假了一样。外婆家的年味特别浓，打糍粑、听歌仔戏，各种的祭祀活动，好怀念。 这一看应该是一位南方的朋友哈。 嗯 啊、另外呢，这个 Lotus Blue 说呢，这个早上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寒假就是我妈妈把饭提前做好，然后呢我自己热着吃，然后再帮我妈把头一天晚上的锅碗瓢盆给涮了，然后就一直不想写作业，就在家看电视。我就跟你说，寒假看电视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那种一直能够看下去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哈。 对、 然后他自己说呢，直到我听见我妈妈用钥匙转圈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嗖的一下把电视插销给拔了，电视布罩上，回写字台装模作样，然后我妈一进屋就摸了下余热。大家都有这种事儿。 之前的时候也有，就是爸爸回来妈妈回来了之后手伸一下摸一下，因为你知道以前电视机不是现在这种液晶的屏，上面有个大的背头，然后你再伸手去摸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刚开电视了吧，然后没办法。 咱俩确实不是一个时代，你那会儿都有背头了，我小的时候只有这种事。20寸左右的电视机， 就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啊、然后你伸手去摸一下的时候，发现它还是热的。 你知道我爸怎么 想了一个办法 啊？你说、 就还用毛巾去冰一下水，然后直接 哦，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是吗？ 就可以降温哈。 嗯。 然后我爸每次看到这种场景，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看一下，就是男生看是不是在体育台上，女生看是不是在湖南卫视上。 我关机之前一定会调回我爸之前关机的那个台 啊。 对，你知道这就是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 是是是。 Seven 他跟我们说，假期最好玩的事情就是最后两天疯狂补作业的时光、也戳中了好多人哈。这一看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没有寒假的人，臆想着人家寒假过得多痛苦啊。 对， 但其实最后两天才用疯狂补作业，之前的几天怎么不说自己疯玩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 Mr. and Miss 当中那首歌曲，就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从小就是这样哈。 是 Ruby 也跟我们说，小时候每次寒暑假都会去上海待上一个月，开学的最后几天就开始后悔，哎呀，为什么不能每天都完成一点作业，不至于熬夜赶作业。但是还是假期万岁，我爱假期。 对，而且我跟你说，假期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刚刚放假，就是后面你会发现有无限的假期在等着你，对不对？ 对，然后就会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还有那么长时间呢，哎呀，明天再写作业。 对， 明天再写作业，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所以呢，有空先把作业写完，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周呢，大家其实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可以呢继续关注一下我是歌手啊，估计这档综艺大家在假期就会看得更加爽一点点啊。 对，但是昨天晚上呢有人上热搜了，就是中国有嘻哈冠军之一盖。为什么？是因为好多的这个截屏刷过来说，哎，内部消息，盖将推出歌手的比赛了。 对，昨天我也发现了。 但是一开始说不可能吧，而且一开始说盖要退出的时候还带上了另外一个人 JSCJ， 所以说这俩人都退出，那这一季还有的看吗？ 前三名有两位都不见了，对不对？ 对。但其实后来呢，经过确认的是，盖可能真的会在今晚就不再会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这个荧幕上了。替补的歌手呢将是49岁的流行越南歌手音乐制作人李泉。 对， 但是盖是自己在粉丝群当中回应了，他说，我觉得知足了，尊重所有的选择。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回味一下在第一期我是歌手当中盖的沧海一声笑，来感受一下他 特别 man 的这种演绎， 而且有一种江湖无限的感觉。 是春宵，其实如桥，我一方火水怎么会好，火如针咬，其实如刀，对上火嘴看过没老，要海阔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永远望眼开脸再逍遥。翻开你人生的简历，发现你闪烁的魅力，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怎么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主动拉起抱起下跌，选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命我都不敢接。喂喂喂 come on，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重新听这首《沧海一声笑》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是有一种豪情在的啊！ 嗯，对，特别是在现场的时候，盖也是充分的加入了中国元素，那大鼓在现场打的， 对， 一开始就很有气势， 嗯， 特别是从头到尾，我觉得能霸住台，因为歌手这舞台，说实话还真不是谁都敢唱的。 对，现场跟我们听还是有点不一样。刚才他那个一个大鼓一声，然后中间空四秒，你知道我们电台是不能空那么长时间，空的我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啊！嗯、 沧海一声笑来自盖、哎，当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上周他在歌手的舞台上表现的 live 的版本、 嗯、 live 唱成这样真的很不错了， 非常不错， 可能从今天开始他就要暂别这个舞台了，或许说过了很久以后我们可能都想不起说哦，歌手舞台上还出现过一个叫盖的选手， 嗯， 但是只要有这样一首的作品留下来这就够了， 对， 起码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也有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存在着， 一首传世的感觉哈。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春运的话题，这个最近的春运呢多种变化呢将会方便旅客回家，昨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互联网的订餐服务也进行了升级，预订餐的餐饮的时限由开车前的2小时压缩到了开车前的1小时，同时推出了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的预订服务哈。 是，这是非常方便大家回家，而且春节的这个特色地方特产也可以预订了，不用再大包小包拎着盒子哎呀挤到车站当中，因为你觉得就是春运的时候嘛，大家经历过的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人非常的多，自己挤上去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再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的话就会更为难一些， 嗯， 现在可以有这个地方特产预

最近的综艺还真是挺多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的一首炸翻全场的单曲，名字叫做《吻我吧》。这首歌估计没有什么人能够敢在 KTV 当中来唱了， 这改的这种风格太炸裂了。 对，而且呢，这个不管从编曲、作曲、唱腔、舞步、台风都是满满的 MJ 的痕迹，感觉有点致敬 MJ 的意思啊，估计就更没有人敢在这个 KTV 当中唱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的人这么多，但是我几乎没有人看见过有人在 KTV 当中唱过他的歌哈。 KTV 当我唱啊， 你唱吗？嗨。我跟你说，静宇，你现在绝对是搞笑担当啊！ 7: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宇。 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寒假打算怎么过呢？没有寒假的朋友不要着急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以前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过自己的寒假的。 是， 说句心里话，他说假期对于70后来说就是一种奢望。小的时候，暑假。寒假要去父母帮他们去地里干活，大了以后呢又有自己的孩子，假期又要陪孩子，所以说没有假期只有听听早安音乐秀了。 好吧，没事，就是听听别人的假期怎么过得怎么好，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挺刺激的事儿啊。这个 FQ 说放寒假了，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其实大部分的学生才开始更加紧致的时间了，穿梭于各个课外班之间。我家娃才报了一门课外这个课外辅导班数学，但是每天上午上课，每天下午训练，还要写寒假作业，完成老师布置的阅读、作文、练字等任务，堪比上学还累，同情娃哈。 哇，真的，你看看学生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放寒假了好开心啊，以前的时候那种彻底放飞自我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呐、课业压力啊，其实真的还挺辛苦的。 对， 包括像很多的爸爸妈妈，管笨笨他说我哪有寒假呀，哄完大宝哄二宝，哄完二宝哄大宝，然后寒假就结束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刚才呢这些养娃的应该会比较羡慕关帅，他说呢曾经很久之前呢寒假到乡下奶奶家，东北大雪挖土冰箱，摸鸡蛋，放小鞭，有一年大年30老母猪还下了11个猪仔，特别幸福的生活，40昨日又仿如隔世哈。 对，确实，其实我觉得过年过的就是这些年味儿，就是这些习俗，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年夜饭，一家人吵吵闹闹忙忙乎乎的，这个年就过完了。 对， 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已经选择说从外面去酒店里面订一下，然后大家一起吃一顿饭，其实跟平常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过年的味道就淡了很多。 对，仪式感差了很多哈。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Shirley 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签到第一名哈。他说让我们一起聊起这个考完试以后回家过寒假，突然心动一酸，想起来自己大二回家过寒假时候的情景。当时呢家里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里，每次都要转好几次车才能到家，一进门父母就像往年一样正在腌制腊肉，看见我回来了， 太有效果了啊。 对，就放下手中的活，一边嘘寒问暖一边把他带进屋里，然后进了屋呢就看见床上整齐摆放着母亲洗好的被褥。现在就有一种眼睛微微发烫的感觉，半年没有见了他们，头发白了不少，岁月无痕变换了季节，他们也在不经意间垂垂老去了。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在家中帮父母做一些家务，分担一份重担，也是陪伴他们。 感谢 Shirley 给我们写了这么大段的，然后关于亲情、关于过年的一种描述哈，关于寒假的一种感觉，感谢你啊，这些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自己的跟寒假有关系的这种相关的一些感悟来发给我们，包括自己原来过的寒假以及对寒假的一些期待跟期许。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寒假呢。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最爱看动画片的哈，我觉得我会终于有大把的时间看动画片了。 不，我一点都不看动画片。 你不看吗？ 我看《还珠格格》和《西游记》。 好吧， 还有《新白娘子传奇》。 那看来你跟我差不多是一代人啊。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圣斗士星矢》。 啊，你说哪个版本的？ 就是原来车田正美最早那个版本的。 那个当然了，但现在有个新版了，就是 Netflix 要拍摄的《圣斗士星矢》。他们其实也算是一个致敬经典吧，因为这是他们打造日本动漫计划的第一部。这一季叫做《12宫骑士圣斗士星矢》，确定有12集，每一集30分钟，而且是专门请到了日本的监制卢野芳晴来监制。 而且呢，他们是由好莱坞团队所打造的，东映动画负责制作，也就东映原来那个制作公司嘛。未来呢，会有更多动漫作品来登上这个流媒体的平台啊。但说实话，美国人去监制一部日本的动画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因为呢感觉这种搭配呢去年在电影《攻壳机动队》当中好像似曾见过。 对， 但那次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 我觉得那次主要失败在造型上嘛。 对，反正是有点夸张啊。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费洛蒙》。想想小的时候看过的这些电影，感觉身上真的是暖暖的，全部都是荷尔蒙的青春的感觉哈。 要不要真是听信是语言，

我们接下来想要听到的这一首英文歌曲，这是来自 The 1975的 The Song。 来自于 The 1975带来的 The Sound， 这是在美国乐团算是一支小众乐队嘛？那其实也不算，从他们的名字当中可以看得出他们有这种复古的态度哈。他们的主唱呢也曾经说过，这就是现在的独立音乐，每首歌曲都完全不同，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投资，这是艺术，所以呢世界需要我们这张专辑。你听就现在的乐队包括现在的歌手都是非常有霸气的， 对， 你别管我现在混得怎么样，但是我现在首先要把我自己的自信态度表达出去，对不对？ 飙高一点哈、 哎、 但这首歌曲我觉得大家应该一直要需要抖腿来消化吧。 是， 还是要注意开车安全哈，正在收听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哎、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过年期间你还可以去看哪一些电视以及综艺。 嗯， 比如说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将在今年春节期间再次登陆央视和大家见面，因为央视科教频道已经公布了18年的节目安排， 其中除了这一次中国诗词大会之外，还有科教频道的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以及中国好书也将全面升级出现。 对，而百家讲坛读书和探索发现等三大文化栏目呢也将全部改版啊。另外呢，东方卫视的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将于明天播出，刚才那位准备做好这个相亲攻略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哈， 尝试一下， 但是这是代际不好意思啊。 对，现在就是取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名字，中国式相亲、中国新相亲， 对， 他们也打出一个概念，说我们不是以往的音频相亲节目， 是 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男女嘉宾带着爸妈来相亲， 哎， 一家人呢在代际观念冲突当中，朝着一个幸福的方向去努力，最终其实也是想通过两代人的观点来碰撞出现在大家觉得说，哎，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努力，最终需要一些怎么样共同的幸福密码呢？ 是，而且他们还请出了这个全新的月老张国立来坐镇。张国立呢，反正有各种各样身份，有演员，有主持人，然后这个时候又当月老哈，把这月老当 成一个月老的样子， 是哈， 白发苍苍的样子。 哎，这个今天呢，这是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相关的大家最近可以来看的一些节目，综艺节目会比较有趣哈。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综艺性质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早就玩过的这个早安百变秀，一会儿就将会跟大家一起来送上来哈。 对，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早安百变秀来预告一下，八点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哎， 但是接下来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预热时节了。想要参与到早安百变秀的各位朋友们，赶快来报名了。报名方式呢，发送通关密码，密码是什么？因为昨天跟大家预告过，周杰伦在昨天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了一首新歌， 对， 这首新歌的名字就是我们的通关密码，加上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待会儿八点钟第一首歌一回来，我们可能就会电话打给你，现场来演唱一首周杰伦的歌曲。 哎，八点钟 要赶快参与进来了。 是的，八点钟之后呢，就会给大家来送出这首歌曲了，来自于周杰伦的新歌哈。所以呢，也请大家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安的百变秀。记住，把通关密码发过来。周杰伦的新歌是什么名字？来听到的这是这首歌曲，来自于谭维维的《那时的光》。 也在歌唱。眼里是天堂，每个人都在尽情盛放，迷醉的花香，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 这个世界将不再忧伤，我不

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昨天刚刚发布的新歌《等你下课》，让我感慨才华是个好东西，而比才华更好的是让才华所包裹的初心。 昨天跟大家介绍过，杰伦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想要生日愿望就是要发布一首新的单曲，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当他没说过吧但他做到了，这首《等你下课》。 音乐最百变，等你来挑战。 等你等你等你， 哎，等你的最后是等你吗？ 对， 我们那是 David， 你的郭鹏，你的英文名叫 David 啊。 是今天咱的音乐秀呢，2018全新启航的新板块《早安百变秀》，刚刚有跟大家预告过哈，发送的通关密码就是周杰伦的这首新歌叫什么名字，加上手机号码。现在呢，同样有一位朋友已经接上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是谁。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在吗 ？Hello， 是四三没有钻戒吗？ 对对对， 钻戒你好， 大家好， 是你直接简称人家为钻戒了。 对，我直接说钻戒好了，是吧？这 可以这样称呼吗？ 全名太长了， 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四三秒， 可以。 好的，我们先给你确认一下，现在是把车停在路边了，不是行驶状态，对不对？ 正在行驶当中，因为马上就要开会，有点迟到了感觉。 啊，那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安全第一位。 好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哈是要讲讲寒假，而这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呢，其实也是勾起了很多人上学时候的回忆。接下来的早安百变秀的环节，既然你报名参加了，应该知道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的方式，讲一讲杰伦对你影响最大的一首歌曲吧，然后简单的跟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对我影响最大的歌曲应该是在他的第一张那个第二张专辑了，就是爱在西元前的那张专辑， 都是经典好歌。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处在上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的那个阶段， 暴露年龄啊， 小生 对， 看一下爱在西元前几几年发行的，好了不揭露哪首歌呢 哪首歌曲你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的都挺深刻的，但是我怎么现在就突然间想不起来怎么唱 想一首歌曲， 唱这些歌了。 对， 就简单帮我们唱两句杰伦的歌曲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好吧，我想一想啊，那个简单爱是怎么唱来的，能给我起一个吗？ 简单爱问题是可不是第二张专辑啊， 这是第一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啊。 第一张专辑不是那个在 这是同名专辑， 同名专辑 J 周杰伦。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就简单爱。 那我帮你起个头吗？ 对，给我起个头吧，静姐。 从头开始还是咱们直接唱副歌部分？ 咱们直接唱副歌吧，因为我马上就要开会了。 好嘞，想想啊，简单爱。我想要这样牵着你的手， 你的手不放开， 爱可不可能？ 现在是紧张了，有点唱不出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去开会去。谢谢， 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已经是最真实的状态了。进入早安百变秀来挑战自己，你就最棒。那恭喜一下，四三没有钻戒，获得了今天早安音乐秀为你提供的奖品。我们要提供给你的是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这次年度盛典的门票2张给你。不过要提醒的是，这次给你的是兑换券，收到我们的短信的话，记得要到指定的时间和指定地点去兑换门票。希望你在1月27号这一天可以和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等等等等都有亲密的接触。谢谢你。 好的，谢谢。 好嘞，拜拜。 谢谢四三没有钻戒啊，这个我觉得很真诚，而且关键点到了周杰伦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张专辑，就是他的这个全新制作双截棍的那张专辑当中，是吧？ 我只要觉得说早安百变秀完了之后，大家会觉得说我才是真正的伦迷每张专辑有什么歌张口就能来。好嘞，感谢我们听众的配合哈。其实早安百变秀呢，在2018全新启航，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更加互动的机会，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出自己来，然后呢今后也有更多的新鲜的玩法以及互动方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是，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寒假当中你准备去怎么过，包括呢你原来经历过的寒假是怎样的，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我们还有一个名额今天啊。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这首单曲，来自于电影这个前任三当中的另外一首单曲。 对，太火了，因为其他两首歌不管是说散就散还是体面都已经放过太多遍。 是，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是以非常戏谑的方式唱出对于前任感情的，来自冯提莫的再见前任。 再见前任，我觉得在电影当中的出现频率其实比前两首的这个说散就散还要高一点点，来听听这首歌曲。

place I'd rather be. Yeah. B 来自于 Clean Bandit 以及 Jesse Glynn 啊，这两个人的配合真的是超级经典啊！这个，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俩火爆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微博里面的美食视频，因为最近有一个微博当中的美食视频当中的这个是用他的这个配乐，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会选用这样的一种单曲当做这个微博当中的美食的配乐呢？是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这个有激情，所以是不是跟有些美食那种火焰感的跳跃感的东西还能结合一点点啊？ 你提到微博美食，我就立马想起来，伴随着这首歌，一道又一道菜冲到你的面前，那种口水直流的感觉。 对， 其实这首歌曲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关于春节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刚刚分享了，在今年春节期间呢，您如果您坐火车的话，民航铁路已经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服务了。除了刚刚的可以直接在铁路上打电话预定一些过年的当地的一些特产之外，如果您坐飞机，哇，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这样一段话：先生您好，麻烦您关闭手机以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怎么声都变了啊？ 就是 有点空乘的感 觉。但是呢，从昨天起以后就是先生您好，请系好安全带。哎，中间那句怎么没了？ 对，是因为这个东方航空和海南航空宣布，从1月18号开始，大家在飞机上已经不必关闭手机，可以通过 WiFi 来连接互联网了。来点赞，来鼓掌，鼓掌，鼓掌！ 太棒了， 太棒了！ 对，就终于想想泰囧当中的那个画面哈，就徐峥在发一个很重要的邮件，王宝强就在边上说：“你咋不关手机来？你这威胁到整个飞机人的安全。”然后在空姐的监督之下，终于把手机关掉了。 对， 以后不用，还可以连上 WiFi， 发得更快一些。旅客可以在飞行过程当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智能手机，但是需要在规定尺寸当中以内，可以有一些电子书啊、视频音频的播放器啊，以及电子游戏等等小型的 PED 设备，也是都允许你带上去的。 是的，但是呢，昨天呢，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沮丧的说，这个飞机上呢开放 WiFi 就好了，看 WiFi 他能看会儿书哈，然后呢，这个手机就不要开放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唯一能够逃避老板给我打电话的一种机会和借口啊。 你可以就是开着飞行模式连 WiFi， 这样也不错。对，但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直接这个微信电话可以给你拨过来，设置免打扰方式。我们也真的是为了逃避工作，给大家想各种各样的招哈。 啊，你帮领导都想好招了，说哎打电话你不接，哎微信 WiFi 你有吧？因为飞上有 WiFi 啊，直接一个微信电话过去就 OK 了，对 不 对？不 管了，不管了，先玩了。飞机上这么短短的时间，也不给我放松的机会吗？ 好了，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放》。 我们嚼着出口，看透山头，最后别回首，别眷恋温柔，覆水难收，残留那哀愁，就让时间带走，借口伤口回首向前走，该学会放手。谁没有过年少轻狂，谁不曾为爱心伤。Oh no Yeah, 我们以为无法遗忘，我们都曾 falling down, down, down, down. So tell me if you wanna let go.眼泪 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不要继续犯错。倔强，我的心脏依然滚烫，埋葬那些沮丧，该忘就忘，该放就放。 谁把苦往心中隐藏？谁不曾放弃希望？ Oh no， yeah， 我们以为无法遗忘，我们都曾 falling down， down， down， down。 So tell me if you wanna leave。 来自于李玖哲以及倪奈斯带来的一首单曲《放》啊，最新的 EDM 的作品。当然了，新鲜的曲风配上李玖哲宽厚的嗓音，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啊！成熟以后的李玖哲呢，带来的改编在他身上还是很明显的哈。 嗯，提到这个《放》的歌名哈，陈奕迅去年也刚刚推出了一张专辑，主打歌也叫做《放》。 嗯， 大家都很喜欢“放”这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意思。 对， 有放松，有放开，也有把自己解放的这种意思。 对， 你是怎么理解呢？当然也关系到你是打算怎么样度过自己的这个寒假，寒假的心态很重要哈。嗯，想要好好放松也还是放飞自我。当然呢，不再有假期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上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自己的寒假的。 对，你说放呢，吃肉的皮皮就说了，小的时候放寒假的时候最开心了，因为放寒假不用早起嘛，所以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小伙伴们聚在一块玩得可开心了，快乐童年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你看，嗯，说了半天呢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就气得当时玩得很开心了啊。 对，其实你回顾童年当中都是一个一个细节组成的，比如说疯疯癫癫也跟我们互动，他说小时候暑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我们的，哎，我们今天不是说寒假吗？ 嗯， 没关系，只要是假就可以，就是和当时邻居的那些小伙伴们一起赶着自己家的鸭子去到山上去放。 对， 那时候每家都会养几十只鸭子，然后在山上找个地方坐在一起打牌，一打就是一上午，然后中午赶着鸭子回家，路上再唱着一首数鸭子吗？ 嗯， 当然这句是我家的哈， 很 快乐的一种童年时光。 对，然后呢这个阳光八七呢是比较有意义啊，他说这个假寒假呢我们将作为首批的领读者走进社区，为小朋友大朋友来讲述北京故事，分享读书和旅游的乐趣，为书香北京出份力。哎，这个非常有意义哈。 嗯，以及彼岸也跟我们说，好不容易赶上寒假了，当然是回家陪爸妈了，已经两年都没有回去过了。 嗯，好的，这是大家的答案，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 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体彩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影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哦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订，认准银联支付方式，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十点，悉尼。十四点，火奴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来自于陈梓童的够精彩。作为乐坛的新人呢，陈梓童这次也会出现在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现场，现场到底会不会演唱这首歌曲呢，就看你到时候会不会到现场去观看了。 是，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福利，刚刚已经有两张门票送给了参与我们早安百变秀的幸运的听众，四三没有钻戒，接下来还有一位，那就好颁发给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 对， 北京音乐广播关于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这一次呢要告诉大家的是1月27号 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颁奖典礼啊，歌手云集，像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够精彩的演唱者陈梓童，还有李建清、佳佳、朱星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FS、Falling SM 以及苏醒、和谐、牛奶咖啡等等都将确定登场。 对，那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到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一共会送出4张门票兑换券，刚才已经有2张送出了哈，那么接下来还有2张要送给一位听友啊。今天晚上的今天这个早晨大家 晚上、 我一下这个思绪已经飘 班吗 飘不是已经飘到了这个 1月27号的晚上 演唱会的现场了，对不对哈？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打算怎么度过寒假，没有假期的人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上学的时候是怎么过寒假的。烂秀跟我们说，小时候北京没有这么多大楼，也没这么多人，好像每条胡同的人都认识，一放假呀就跟着我们家老头去陶然亭溜冰，满陶然亭都是熟人。溜完冰呢就去小天翼去买玩具，哎呀想想寒假每天如此，乐此不疲。但是现在呢，小天翼都已经拆了。 感觉是这个有一些回忆在，然后呢也有些怅惘哈。 对， 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 King Style 说，回想自己的寒假大学生活，之前除了完成功课之外，基本都是玩打球、游戏和同学旅游，完全都没有正经事儿。那到了大学呢，除了功课之外，就是要做兼职赚学分，已经不再无忧无虑了，似乎也懂得时间的可贵。到了现在毕业工作，似乎更加怀念寒假的日子，虽然没了寒假，但是每个假期都会很珍惜，除了陪伴家人，也会去放松身心，去享受生活啊。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寒假期间的一些趣事。贝克街的魔术师也跟我们说，这个话题好适合我，因为今天是这个学期最后的一天班，哇，是一位辛苦的人民教师。他说马上就要放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寒假了，已经计划好了要出去旅游，不能停，恭喜这位老师。其实今天呢，最后的这2张票哈，我们想要送给一位老听众，说句心里话，因为心里话刚刚发过来了一张照片，4个可爱的小朋友拿着奖状站在了讲台上，他说我闺女已经考完试了，拿了第一名，希望可以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听这一次的演唱会，那么就满足这一位可爱的爸爸，他的手机尾号是5438，来心里话可以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去我们这一次的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了。 对，但是呢，心里话你要记住啊，昨天因为妈妈已经跟你说了，在跟其他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千万要笑而不语啊。 对， 听听就行了， 我女儿拿了第一名啊。 哎，要恭喜了啊。当然呢，在下周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奖品和福利来送给大家，也请大家持续来锁定和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北京还没有开始下雪啊，而且今天你看气温还回暖，但是呢，全球现在有一个地方现在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寒冷，那就是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一带哈。 我记得上周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关于寒冷的话题的时候，有朋友直接拍过来这个车的仪表盘，-33度，妈呀，我 已经很可怕 了。对， 但 是在俄罗斯莫斯科以东的5300多公里处，有一个叫做雅库特的地区，最近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67度， 我已经不能想。 67度，零下67度 啊！ 虽然说这个雅库特地区的民众习惯严寒啊，即使在-40度的低温当中，学生也是照常上学的。但是-67度实在是相当少见了，所以当地学校终于在15号的时候宣布停课了。 这个我真的很难想象，-40度的时候还照常上学，然后一直到-60度才开始停课哈。所以呢，跟他们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寒假已经真的挺幸福的哈。 来用一首温暖的歌来暖暖我们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吴亦凡，想你， 想着你，雪落和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 看着你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断了线的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走过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 我和你的关系，问你是否愿意，隔着遥远距离，我为你着迷。

Sugar 来自于 Maroon 5 哈，这首歌曲呢，那年要多火有多火，真的是哈、这个。 因为本来就是一首热单，但是后来停留在大家当中的印象已经变成了 MV 好火呀！一想到 Sugar 就想到结婚当中 那个甜蜜的场景哈。 是 Maroon 5 带着自己的乐团，就整场的空降到全世界各种婚礼的现场，给各地的新人带来惊喜， 到处跑哈， 非常棒的创意。 所以下次如果我觉得下次就不能放这首歌曲了，因为你一放的话，别人哎 Maroon 5 在哪儿哈？ 对，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哪儿？ 对， 床单什么被罩掀一掀， 到处开始找起来了哈。好，接下来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啊。南非的一头小猪呢，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举办了一个猪画展。这头小猪呢，在四周大的时候已经被主人从当地一家猪农场救了出来，避免了沦为熏肉的命运。你看看人家避免成为熏肉之后，就能变成猪的艺术家哈。获救以后呢，他就开了挂，展现出了不凡的绘画天分。 嗯，而且他因为非常犀利的作画风格，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毕加索。 啊， 这个小猪的名字叫毕加索。 真的吗？ 因为他没事就咬着画笔在纸上涂鸦，而且呢用色和线条都非常的大胆，人家是真画。因为毕加索呢被认为，就是我指的是这个猪哈，就这个被起名的这只猪 毕加索猪、啊、 对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一只会画画的猪，所以说人家已经身价翻番了。而且现在呢还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画展的小动物。 哇，太厉害了啊。但是你知道上次有一个学美术的朋友跟我说，毕加索跟平常人所觉得那样好像很奇怪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的是，人家是真的有绘画功底，而且关键是人家是能够画静物的这个素描的哈。我觉得这只猪就很难办到这件事儿了。 这是一只猪啊，对它有多高的要求？就能画出线条来讲已经非常的不错了，而且人家用色很大胆呢。 还要啥自行车啊？ 没事就可以用这个，你知道就是两只猪蹄的这个蘸一下颜料，咔逮个渣儿，这你别人还模仿不了，因为其他猪没有这个本事、 哦、就完全是自己的自成一派的一种感觉。 一条趣闻哈，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对， 8:51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能够感觉到这两天整体的能见度可能都不太好，所以出门还是要戴上口罩防护。但是今明两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变晴，扩散条件不错，我们整体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将转好了。 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请大家注意。昨天呢已经进入到49天了，虽然呢近期气温较历史同期偏高到了3到4度，但是预计呢下周将还是有一次强降温的天气，天寒地冻的模式将再次开启，因此呢防寒保暖是不能放松警惕的。寒冷天气之下呢出行重在防寒保暖啊，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然后饮食呢是要滋补一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就不用滋补了哈。 您这足够预防严寒， 这补的已经差不多了，自带小棉袄哈。 8:52，今天的早音乐秀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分享了一只会画画的猪，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金海心和张博宏，有画姑娘。 对，那这只会画画的猪以及他自己的艺术天分呢，我觉得确实展示的非常非常的犀利了。那我们今天从金海心和张博宏的这首歌曲当中来看一看油画的创作到底是什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吧， 拜拜。 油画吸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着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姑娘在梳妆，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旧的壁炉旁，散了片面包和果酱精，金摊在餐桌上，姑娘嘴唇微微张，双眼凝视着远方，站在油画前的我仿佛听到她轻声唱， 少年人就是梦，梦一样。